有一个礼拜，探长的怒火探哥又同大家见面啦。一隊非常前衛的樂隊，1969年就已經有的了，就是 Kraftwerk。 冇錯，佢哋就係機械人 ，The Robots。关于机械人的音乐，一些比较冷漠的和一些比较没人气的音乐，包括这对 Kraftwerk 的 We Are The Robots。今天的主题就是纯粹是讲一些很冷漠的音乐，尤其是一些跟机械人有关，甚至乎一些用一个电子科技去合成一个音乐的一个专辑来的。冇錯，佢哋就係 Styx。I've got the secret I've been hiding under my skin. My heart is human, my blood is boiling, my brain IBM. So if you see me acting strangely, don't be surprised. I'm just a man who needed some 格的一隊樂隊，又來自芝加哥的 Styx。 Who hides behind a mask? Secret, secret, I've got a secret. So no one else can see. Secret, secret, I've got a secret. My true identity. 進入80年代，美國人非常之畏懼日本人做的機械人，尤其是在製造車的行業裡面，日本人能夠用他們的機械人呢去生產大量的汽車，來令到美國的生產線癱瘓的。美國人來說，日本車簡直是又愛又恨。第一就是影響他們的工業，影響他們的收入。第二就是日本車價廉物美之外，還要很慳油，還要可能會禁一點。原因他們的零件和他們的維修非常之好，比美國車又大食又容易壞又噪音大。那個時候日本車對全世界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包括美國底特律。以前細個初中的時候聽呢首歌的時候，成日聽到佢唱 Domo Arigato, Mr. Roberto。咁唯有好記的話就係 Domo Arigato, Mr. Roberto。日本人為羅伯頭就可能咁解。咁當然唔係啦，因為咧即係有呢只歌之前，或者甚至日本未識得做機械人嘅時候咧，都聽啲老人家話佢哋係羅伯頭啦。亦都是八十年代一首非常之叱咤、非常之流行的一个音乐，是电子一个跳舞音乐嚟嘅。風魔程度咧，簡直係令到我對日本音樂完全改觀嘅。因為以前聽嘅日本歌咧，即係嚟自電視劇《青春火花》啊，同埋啲日本古裝劇咧，連埋個喉唱演歌嗰啲咧，已經大大唔同，同埋令我重新去檢視過，究竟以前覺得日本歌同埋當時嘅電子日本音樂，究竟同西方嘅比較係點樣嘅咧？好過西方啊，又話係更加前瞻性或者更加電子嘅音樂咧？聽到呢段嘅時候，就認得係食鬼 Pac-Man 嘅裡面嘅 sound effect 嚟嘅。點解佢能夠擺埋呢啲打機嘅音樂落去呢？原因咧就係《從冇手樹》就係呢只歌嘅主腦啦，就係佢作曲、編曲，同埋佢更加一個電子友嚟嘅。佢電子友嘅程度咧，本身咧佢係一個 programmer。佢係設計電子程式嘅，咁咧電子音樂咧，亦都係佢嘅拿手好戲嚟嘅。當時日本電子遊戲機嘅行業咧，簡直係幫日本賺到更加多嘅錢嘅，而 而風魔世界呢絕對是不給汽車業信息的。这个是1981年的 The Logic System 里头的 Domino Dance。 最得意的就是竟然香港的 Disco 的一个大热门歌来的，当时刚刚去了 Nundi 那些死靓仔可能去 Pool Disco 呢就是听过这首歌。其实讲起从冇手术咧，就简直系实力派中嘅实力派。因为除咗作一啲流行音乐能够卖到好多唱片，能够令到佢扬名立万之外，佢本身咧仲系一个做音乐嘅 computer music 嘅一个达人嚟嘅，可以话系。到咗1988年，更加筹组咗一间公司叫做 Akihabara Electric Circuit， 专系为电子游戏里面嘅音乐而作一啲比较更加。上一成的歌，例如類似一些 orchestration 的歌， Mario Brothers 又是他們的作品。講到一些日本人玩電子音樂有他們的風格之餘，比起剛才我們聽的這個 Kraftwerk 的很前衛的一個德國樂隊的電子音樂，又已經加了一些很不同的元素進去，大家可能會聽到一些有東方味的音樂，還有中間有一些少吉他的元素，變成它是一個除了電子音樂裡面，還有一些機械人聲，還有一些類似 vocoder， 它們比以前70年代的電子音樂更加充滿一些東方色彩之餘，還有少少人氣在裡面。又是这只吉他，是不是听得很厌啊？又是 Nile Rodgers， 又是 Daft Punk， 唱的有 Pharrell Williams， 歌名是 Lose Yourself to Dance。就是今天的主題，就是一些機械電音的主題來的，一會兒就會有大量的 vocoder 懷舊一番。這首歌是2004年的一個歌，但是大量懷舊的元素的。 Lose yourself to dance. Lose yourself. 这种 effect 叫做 vocoder， 其实又有少少不公平的，因为正话头先80年代和70年代那首歌那种 vocoder 进化到今时今日2010几年呢，就已经有一种新的元素在里面了。这种新的元素呢，我们就叫做 autotune。 autotune 是什么呢？我想对香港的歌手或者对听开广东歌的朋友亦都一点都不会陌生的了，因为现在的歌声没有 autotune 你叫他怎唱怎登台，所以唱 live 的时候就考起他们了。因为 autotune 就只是录音室里面比较常用的 live 用 autotune 的时候，自己 monitor 不到自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未必现场唱到的。所以 autotune vocoder 都是一些跟 speech 跟个歌声和个 tone 有关的一种乐器，在西方一早已经有这个机械人的概念，所以他们一早就已经有这种 vocoder 这种 concept 摆在音乐里面，就令到音乐更加机械化，更加冷漠，更加有纪律性。方人的概念里面呢，觉得机械化呢就是冷漠啦、闷啦，但是在鬼佬的国家里面的国度里面，他们觉得可能机械人的声或者跳机械舞可能是一种很酷的感觉，还有很有型，还有很冷漠得来又很吸引的感觉的。去到 Daft Punk 呢只 R.A.M 大碟里面咧，更加将一啲 funk 嘅元素摆落去啦，例如 funk 嘅吉他啦，一个 regular 到即系再普通到唔普通嘅一个 beat， 就令到你好舒服咁样能够跟住摁啦，同埋加上一啲假音啦，咁啊充分表现到七八十年代嗰种 funk 同埋嗰种 soul 嘅感觉，加上一啲电子嘅元素，就令到成只歌好似一个重新洗牌嘅一个感觉咁样嘅。我哋又跳翻去九十年代啦嘛，喺九十年代里面嘅苟延残喘嘅 disco 有呢啲音乐出现过。大家是不是想起眼睛去旅行先？少听我讲九十年代的音乐，系咪？因为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咧，对我嚟讲已经大打折扣啦，比起八十年代已经，尤其是七十年代又系啱啱萌芽嘅时候，啱啱开始中意自己揾嘢听嘅时候，一比起九十年代的音乐，实在有少少 sorry。 諗起呢個音樂，一聽到呢啲咁嘅編曲，就令人諗起三四百夜場嗰啲，我認為牛屎場嘅一啲場咧，裡面充滿牛屎飛啦，同埋賣呢個毒品啦，啲毒品咧好核突嘅，即係啲人攝曬啲風水甲隻手指尾嗰度，跟住塞落個鼻，仲要捉落啲牙度。呢啲就係我對八十年代嘅電影嘅印象嚟嘅，所以我對呢種音樂咧係不單止係討厭啊，仲更加費事聽。但只不過呢只歌喺音樂嘅層面度有少少新意，就係我頭先所講嘅 auto tune 嘅效果，就喺呢只歌就充分表現，亦都係比較早有嘅一啲 auto tune 嘅一啲效果嘅聲音嘅歌曲。咁於是乎嚟到香港，阿雷仲德呢類咁嘅當時得令嘅音樂人，佢唔會放棄呢種效果嘅。咁所以咧，瞬間咧就唔知整嗰首眼睛想旅行定唔知咩旅行咁上下嘅。咁講到 auto tune 咧，咁佢畢竟咧都一個人聲，去將佢用一個好硬淨嘅方法嚟代入一格格嗰度。即係舉個例咧，就係拉小提琴嘅時候咧，因為個小提琴係冇一格格嘅時候咧，當你轉音嘅時候咧，可以好 smooth 嘅。咁但係假若咧，你變咗一支吉他嘅時候咧，佢轉音嘅時候咧，佢係個個音好清楚，分嘢都好清楚。但係吉他咧都有一個 slide 嘅元素，即係你由 A 削到 D 嗰度咧，佢經過咧好多有聲可以連住落嘅。但係當你一個吉他你用一個 tapping 嘅技巧去彈嘅時候咧，就等於呢個 auto tune 將把人聲咧就當係吉他 tapping 咁樣處理嘅。電音當中呢、這個都係一個代表作嚟啊！咁咧呢個唱歌呢位又唔係人嚟嘅，咁咧佢就係一個電腦嘅 software， 就叫做 Vocaloid。串法咧就係好簡單 ，vocal 就係人聲個 vocal 啦 ，vocaloid O I L D， 唔 sorry 係 V O C A L O I D， 呢個 vocaloid 係兩個字加埋嘅，即係話一個 vocal 嘅機械人咁解。咁咧呢個咧原本咧就係一啲日本人咧就喺呢個西班牙嘅巴塞隆納大學裏面研究咗一個 project 咧，就將人聲同埋一啲歌詞同埋一啲 melody 咧 mix 埋一齊，就俾個電腦讀出嚟嘅一個 speech synthesizer， 亦都係霍金嘅好朋友，即係佢一部 speech synthesizer 嘅前身嚟嘅。咁後來咧，日本人因為相對能夠投資喺呢方面，喺佢嘅遊戲機行業裏面同埋動漫嘅行業裏面咧，於是乎咧，雅馬哈咧就大舉投資咗一筆大嘅錢，就俾呢啲日本人就海歸翻去日本就研究呢個 software， 就叫做 Vocaloid。咁今時今日已經出到第三代啦，除咗日文、英文之外，仲有西班牙文同埋中國話。佢 Chinese 我唔肯定佢係咪國語發音，因為廣東話，我估都係國語發音噶啦，因為個市場比較大啲啦。咁呢種 Vocaloid 咧，咁除咗喺一個 software 裏面可以擺啲歌詞同埋擺啲 melody 落去，就編一個譜，同我哋做音樂其實冇大分別嘅啫。即係只不過我哋將一個 note 同埋一種樂器本身嗰個聲源就擺落去編一首歌嘅時候，只不過佢嘅聲源咧都係每一粒音除咗音樂之外咧，就可變嘅一個發音，即係將一個 speech synthesizer 再加落一個可以轉音的一個 melody 度，咁就成為一個本身係一個樂器已經係一個人聲啦。即係其實呢啲科技咧，你話佢好高，佢又唔係好高，但係咧你要做得好似人咧，亦都係困難重重嘅。原因就係咧。当这个 software 面世了之后，人人都可以拿这个 vocal 出来做自己的音乐。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呢，真的很夹的。因为原本日本呢，即譬如有一些动画或者一些漫画出完街之后呢，有很多不同的朋友仔呢就可以有同人志这个文化。就是说自己可以延续个故仔，又或者自己在一个角色度自己再发展，自己再推展一个 character 出来。咁日本所以嘅动漫係非常之蓬勃嘅，因为唔係一定係主流先赚到钱，或者一啲同人志亦都可以呢推出市场，亦都有佢嘅受众。咁於是乎呢，郑华嗰首歌呢就係、是、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得出呢，大家如果懂得藏文嘅话，是不是藏文或者梵文呢我都唔知道，就係、是、波野心经嘅原本嘅一个梵文的版本嚟嘅，咁因为波野心经变翻做日文咧，都系用一啲音字符咧嚟唱翻出嚟。如果识得波野心经原装嗰个声嘅话，应该认得出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嘅波野心经咧，就变咗广东话化啦。我听过一啲去张学友啊、王菲啊都有录过嘅呢啲歌嘅类似，但系咧又系嗰啲咁嘅鱼蛋歌啊、K 歌啊咁样，听到都唔开胃。咁但系当我听到第一次呢个 vocal 嘅波野心经咧，包括埋个画面系一啲好 loop、好简单同人知识嘅动画嚟嘅，咁非常之吸引同埋非常有新意，同埋有生气添啊！咁譬如呢种音乐落喺同人，即系落喺呢个素人嘅手上咧，咁当然嘅发挥咧，亦都系好多方面，甚至乎嗰个水平咧，亦都好参差嘅。咁但系日本里面嗰啲大公司，例如 Sony Music 呢啲，梗系唔会放过呢啲个咁大嘅市场啦。咁唔放过呢个市场咧，当然就系揾一啲比较专业嘅人士，或者一啲编曲更加有料到嘅人士。去攻佔呢個動漫嘅市場啦。亦都係初音未來，亦都係頭先嗰把聲。初音未來就係佢把聲，唔係一個人嚟嘅。已经努力去模仿人哋兴嘅嘢啦，因为 dubstep 呢种音乐咧喺外国兴咗成十年啦，但系香港一只广东歌我都好似未听过有关于类似 dubstep 呢啲咁嘅节奏嘅。咁呢啲日本歌咧，呢啲初音未来呢类咁嘅电音咧，即系不甘后人咧，因为以前其实日本嘅电音系呢类咁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好快好快嘅 rock 嘢，咁啊再加少电子嘢，咁就已经持续咗好耐，都系兴呢类咁音乐嘅。但系呢只歌加入咗 dubstep 嘅一啲风格咧，就似乎系好似电音不死咁嘅感觉。而呢首歌亦都系个零月前发表过嘅。 家試想一下，假如廣東歌加上呢個 dubstep 嘅鼓聲，加上呢個效果，我諗嚟諗去咧，都係得曾經好似一對呢、這個澳門孖仔嗰對叫做唔記得咗咩，嗰對有啲歌嘅類似咁樣唱法，但係咧佢 beat 都唔係 dubstep 嘅，但係都係跟住一個 beat 個節奏去唱翻個 melody 出嚟。本地歌咧，香港歌，我諗唔知道大家對佢仲有啲咩希望或者幻想咧？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了。刚刚这只就是 Hajini Miku 初音未来的 On Your Side， 不知道大家听得出几句歌词呢？其实今时今日香港本地的音乐呢，那个编曲的水平甚至乎那个音乐制作的水平非常高的，但呢很多人呢就没有客观地分析过，就当然不认同啦，觉得现在的歌比较好听的。喂，那认真制作和好不好听完全是两回事。那好不好听的背后呢，咁當然有大量嘅一啲 marketing 嘅運作啦，要抌好多錢去令到阿大哥你閣下都有機會聽到啦。咁當你都冇機會聽到嘅時候，首歌點好，亦都係唔關你事嘅，似乎係。 We assembled here today are issuing a new decree to be heard in every city, in every foreign capital, and in every hall of power. From this day forward.A new vision will govern our land. 是不是很熟口面啊，这些台词。 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大家对他们的形象或者把声音都不陌生了，他就是 World Order。 一对中老的组合，大概走起上来大概七个人左右，这个主将就是须藤元希，就是一个前摔角手来的。2009的时候，我想大家不会陌生的，对他们。他们突然间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就是整班西装友穿梭各大的城市、各大的首都，去跳他们的机械人舞。 歌名是 Let's Start World War III， 大家都不想那么快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这班大叔呢，我想呢大家都有印象的地方就是经过 YouTube 啦，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穿梭各大的机场啦，国际机场的重要。 呢個 outro 幾特別，佢哋就係雖然冇一啲電音一啲人聲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充分表現咗日本嗰種紀律性咧，就係佢哋嗰種肢體動作啊，全部都係一啲類似一啲編排過嘅舞蹈，類似一啲機械人跳嘅舞。咁阿 Genki Sudo 咧，佢就係一個運動員嚟嘅，喺身體協調方面咧非常之了得嘅一班朋友，跳出一啲機械人舞。咁今日同大家播咗好多关于机械人啦，关于电音啦，关于机械声同埋机械动作、机械舞蹈嘅一啲特辑，希望大家鍾意啦。咁下个礼拜炉火淡歌见啦，拜拜。